那么，如果说我们是宇宙用来观察自身的不完美的镜头，而透过这个镜头，无区别的创造出了区别的幻想，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。自我就是扭曲，从设计上就是用来扭曲的。镜头的扭曲造就出个体，而自我就是扭曲的全部。那么，从这样的角度来看，所有的特质都是缺陷，镜头里的不完美，都是为了要不完美，差异就是为此存在的。于是自我就被创造出来了。修道者可能费尽心思想成为那个完美的镜头，那只可能是没有镜头，没有镜片，如是，只是他本来如是的样子。你的不完美，也就是你为什么是你的全部，而镜头的不完美，也正是它存在的原因。没有镜头就意味着无法被显现，而这样做对于自我又能怎样？对于那个唯一的存在和整体的造作又意味着什么？用分离的自我交换融合的无我，在有限的存在交换无限的非存在。完美，并非无法达到，它是无所不在，并且不可避免的。完美就是存在，它就是真相。事实上，没有所谓的非完美或不完美，有限而不完美的镜头，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有限与不完美的游戏空间，让所有的存在可以愉快的玩耍。那么现在，请每一个人找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坐好或者躺好。好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去感受身体进入，空气进入体内，然后出去。随着每一次的吸气，你都在吸入新鲜的生命力，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将所有的忧伤、无意义、无价值、自我批判，通通呼出去。再次吸气，吸入新鲜的生命力，呼气，呼出所有的忧伤、无意义、无价值感和自我批判。随着每一次的呼吸，你整个人变得通透、清澈起来。你开始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会专注于我的声音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让你进入到比现在放松10倍的感觉。不用担心你会睡着，你的意识非常的集中于我说的每一句话，而无论我说什么，都只会让你感觉到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。而你全程都会跟随着我的引导。现在，想象你面前有一座美丽的楼梯，它是往上的。待会儿，当我数到3的时候，你就顺着楼梯往上走。你每往上走一步，就会进入到比现在更深10倍的放松状态，一、二、三，10倍的放松，越来越放松。你已经感觉不到你的身体再次10倍的放松，你感觉到非常的舒服。不用担心你会睡着，你的意识正在集中于我的声音， 周围一切的人或事或者声音都完全不会让你分心，你只会关注于我的声音。允许自己更深十倍的放松，什么也不想想，什么也不愿意想，只想简单的、舒适的存在着。现在，你已经来到楼梯的尽头，你看到一扇白色的门，门上有一个金色的门把手。待会儿，当我说开门时，你就开门进去。在门后面有一个漂亮的花园，里面种着各种你喜欢的花，还有柔和的阳光和微风。待会儿你进去后，请你坐到花园正中的草地上，让阳光洒满你的全身。开门，你进去了吗？现在，请你坐到花园正中的草地上，让阳光洒满你的全身。坐下来，开始问自己：我是谁？我是我的名字吗？那个只是一个代号。我是我的身份吗？妈妈、爸爸、女儿、儿子、老婆、老公、朋友、情人、下属、老板。不，这一切只是我扮演的角色。如果有一天我没有这些角色了，我也一样存在。那么，我是谁？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我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，我不能做个自私的人，我要顾及其他人的感受，我是一个热情的人，我喜欢帮助别人，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，不喜欢各种的争执，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人，还有无数无数无数关于我的概念。我曾经以为的我，原来就是这些概念的总和。除此之外，我什么也不是。如果这些概念不存在了，那么我一直认为的我也就不存在了。那么，成功的意义是什么？失败了又怎样？得到是真的得到了吗？失去又真的可以失去什么？这一生走到最后，我到底可以抓住些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我能什么都得不到，什么都带不走，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么，我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现在，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存在。除了这件事情，我知道，其他的我都不确定。那么，我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存在？ 在这无限的宇宙里，在这无限的维度里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幻想。那么，我应该怎样存在？对，我还有个身体，让我先感受一下我的身体。这个身体现在是我的一部分，它是帮助我体验的工具。我爱我的身体。可是，我应该怎样定义自己？除了身体外，我还可以感受到什么？对，我还可以感受到我的核心本质，不用挣扎了，回归中心，回归到自己的核心本质，让自己以最舒适最自然的状态来呈现，让自己感受到心中那个金色的小点，让自己的身体随着这个最舒适最自然的状态来调整姿势。是啊，这就是我。我是如此的纯净，如此的通透，我是这样的有爱，我是这样的慈悲，我是这样的干净。我真的好爱现在的自己，这就是我的核心本质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喜悦，充满了好奇。是啊，这就是我，让我心中金色的光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直到全身上下都是这样的感觉。是啊，这就是我。我不再忧伤，因为我感觉到了自己。我不再害怕，因为我感觉到了自己。我从今天开始会和这新生的我一起，每时每刻都在表达这个我喜欢的真实的自己。这就是我。现在，让我花几分钟的时间，静静地感受一下这个自己，这个我爱的自己。如果我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，回归于自己的中心，与自己的核心本质待在一起，而它会成为我的力量和我行动的标准。现在，让我花几分钟的时间，静静地和这个新生的自己单独的相处。